自己的生活烦恼不会凭空无入不说相声堵上耳朵 各位小伙伴们大家早上好，这里是 FM98.2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首先还是跟大家介绍我们的收听收看方式，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北京青年广播的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进到我们的直播间看到我们的节目。然后呢，大家还可以下载花椒直播，在花椒直播里搜索活力98.2就能够来到我们的直播间。然后大家也可以通过北京时间搜索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嗯，欢迎大家积极的跟我们互动。 哎， 因为今天不仅是一个快乐的周五，我明天就会迎来一个双休日了。而且今天的节目呢，我觉得这个内容特别丰富。 非常丰富。而且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会出现两组嘉宾。两组嘉宾，对。 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因为第一组嘉宾呢，是我和孔文这组反正没有涉及到的一种创业的类型，就是做游戏创业。我觉得游戏大家都特别熟悉了，但是游戏背后的这些就是培植他们的这些人，今天我们能见到真面目了。 哎，对，然后让他们聊一聊呢，这个游戏是怎么做出来的呀？ 对啊， 而且这款游戏呢也是非常有特点的游戏，我们还是保留一点悬念啊。 嗯 啊，然后等这个下一个时段的时候，等嘉宾来了之后，我们再跟大家一起聊。 嗯， 然后今天另外的一位嘉宾， 对，另外的一位嘉宾呢，其实是应该说是我们北京的一个非常有特色的这样的一个商场嘛，能叫商场吗？或者他非常有艺术气。是将艺术和商业结合的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周末大家可以休闲的这样的地方， 哎， 叫乔福芳草地。 乔福芳草地 在北京的小伙伴应该是再熟悉不过了，很洋气的一个地方。今天大咖来了， 对，今天来到我们直播间的是乔福芳草地的总经理赖国贤先生。乔福芳草地呢也是在最近呢也是会推出这个五周年店庆的一系列的庆祝活动，然后今天赖总也会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跟大家一起来介绍一下究竟有哪些好玩的活动，还有哪些实惠带给大家。 对，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今天就是乔福五周年的这个准日子， 今儿正日子。 正日子 哦， 所以应该说是在咱们微微一笑来头轮庆祝， 对，没错啊。 所以也欢迎大家各位小伙伴们在花椒直播平台还有我们的98.2魔力工厂里跟我们积极的互动起来，一起跟我们聊一聊今天的这些重磅的嘉宾和这些话题。 哎，对， 好，来迅速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第一时段好奇头条号。 尊敬的各位好奇宝宝，您乘坐的好奇头条号马上就要起飞了，请拿好您的好奇登机牌，从982号登机口登机。 请系好安全带，收起小桌板，最重要的是打开遮光板，这样才不会错过好奇世界。 好奇头条号。欢迎来到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今天的好奇头条号会跟大家分享一些最近发生的新鲜事儿。 新鲜事儿， 尤其是在这个国内国外，我觉得是比较有这个话题性的。 对，然后呢，这个第一条消息给大家带来的是这样一个信息啊，就是大家现在每天都离不开，而且不仅离不开，而且都有些这个过度使用的这个微信啊，我们的微信这个社交工具是被英国的博物馆给收藏了。 这个博物馆怎么收藏一个 APP 呢？ 哎，对，通常我们的印象当中，博物馆比如说会收藏一些这个古董，还比如说这些这个当代的一些作品， 主要都是一些我觉得器物吧，我们叫，对吧？比如说这个 瓶子罐子， 对， 对吧？还有一些盘子， 还有画， 然后画 对, 对，或者是雕塑这样的，就是实物我们叫。但是 APP 这件事情我觉得是我第一次听说。 对，它首先它是一个软件，它 一个软件 不是实物的，就是微信我们可以拿在手里的，然后去看啊、哦、或去使用去欣赏。 嗯， 那你就是收藏微信的话，你是不是得收藏一手机呀、啊， 肯定得收藏手机， 是不是？ 或者说你展示微信肯定得用手机，对吧、 哎、嗯。 然后这个 ENV 副馆长，就是这个博物馆的副馆长就说呢，说微信是全球社交应用产品的一个缩影、嗯、是这个馆内数字化设计藏品中重要的一项、 嗯、 说微信向我们展示着人们在信息交流方式上的不断演变。 哦、 我觉得这个可能在全世界哈，就是像类似微信这样的软件应该是不少， 对，没错， 但是用户数量没人比得过微信。 没错没错。而且呢就是在五月份的时候啊，应该是五月份的时候，微信呢发布了一个调查，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境内啊、 嗯、 使用微信的情况。 嗯， 然后这个数据呢就反映出来，就是外国的朋友们非常喜欢微信。 因为我觉得在中国如果不用微信你会寸步难行。 哎，对，而且呢就是微信能够给他们带来的一些用户体验是他们可能本国内拥有的一些这些移动社交软件 嗯 啊给他们带不来的啊。 对 对，比如说啊，比如说这个可能就是 移动支付， 哎，移动支付、 嗯、 啊，还有这个丰富的这个外卖品种， 外卖品种， 外卖品种， 总之真的是寸步难行，如果你不用的话、 哎、对对对。 而且你跟中国的这些小伙伴交流起来，你总不能发短信吧？ 对呀、啊、发表情包啊， 发表情包，斗图， 对, 对， 大家都 是必备的、 啊、对，外国朋友斗个图啊，你像比如说这个选择出来的什么这个柴犬，还有这个小月的这表情包， 嗯 啊，还有一些体育的这个艺术方面的这些名人，他们的一些表情包都是非常受外国朋友的欢迎。 嗯, 嗯，所以说我觉得微信能够被这个博物馆看中也是这个常理之中的事儿。 嗯 嗯， 对， 也是挺骄傲的一件事。 对，反正这个事儿呢、嗯、我就觉得咱自个儿的东西让人收藏了我就高兴。 嗯，什么时候这个去国外买东西买水果也能刷微信支付。第二条消息要跟大家说的是、哎、我觉得最近非常引人关注的一件事情是说首家共享医院要落户杭州了。 嗯， 之前我们提过很多共享的概念、 哎、 但是我第一次听说共享医院这个概念。 共享医院， 而且一看到这篇报道的时候，我本来觉得这里面肯定有噱头，对吧？这肯定，这医院怎么共享呀？但是没想到就是确实这件事情已经得到了这个浙江省卫计委的批复，同意了这个共享医院叫 Medical Mall。 嗯， 听起来像这个翻译过来直译过来叫药的商场，对吗？ 哎，对，或者说就叫做医疗商场。 医疗商场。 哎， 对， 首先这个事情呢，就是我们通过概念上来讲，就是共享这个概念啊，已经跟大家讲到过很多、 嗯、 这个我们已经变成生活方式的一种啊，在很多的这个大城市啊， 嗯、 变成生活方式，这个共享单车， 嗯， 啊，或者说是共享汽车， 嗯、 都有。 嗯、 啊，还有一些共享的类似的概念，不管是噱头也好，还是真正落地了影响我们的生活也好， 嗯， 什么共享雨伞呐、啊，什么共享健身房啊， 共享马扎啊、 共享马扎啊， 我们还说过共享飞机， 共享飞机啊，什么共享豪车呀、啊，这一系列的概念， 嗯、 但是这个、 嗯、 共享医院， 嗯， 哎，这个东西一听起来就是会给我一种比较大的感觉。 一种有点不安全感，甚至是我觉得，因为我觉得医院是、 啊、 就是必须得是非常专业的人士， 对，它是一个综合体， 对、嗯、而且得真的是有专业的医生、专业的护士、 哎、 专业的这个药剂师、 嗯、 才可以给你开出这个药方的、 嗯、 共享医院是怎么回事呢？其实它共享的主要是这些比较高端的比较贵的这个医疗设备， 哦， 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医生真的是能共享的，如果你是一个就是符合我们各种标准的有执照的这样的医生， 嗯， 那可能你在这个你闲暇的时候， 嗯， 你就可以来到共享医院，对吧？然后开个门诊， 哦、 嗯、 来医院逛逛， 对，自己就是开个门诊呗，就是提高自己的这个单位时间的利用率、 啊、 我觉得是这样。 哦， 嗯，就是因为有的时候这个医疗器械哈，大家知道，比如说我们比较常见的这些做心电图，对吧？ 嗯， 然后这个拍胸片， 量个血压， 对， 最简单的测个血糖、 就是它的利用率不一定特别高。 嗯 啊，比如说今天可能医院这个一共就来了 十几个人，二十几个人，尤其是一些社区的小医院，那为了让这些医疗器械充分的利用，提高它的利用率，共享的概念我觉得是可以被在这里发扬光大的。 对。然后呢，这个共享医院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呢？跟大家简单的描述一下，就是这个共享医院呢，就干脆就建在一商场里啊， 它不是叫 mall 吗？ 对对对，就是建在商场里，然后就是这个下边的几层还是和我们这个大家平常见到的去过的商场是一样的，有这个商店呐、商铺啊，还有这个大家吃饭的这个地方。 来给大家看看这张图吧， 给大家看看图，这个 共享医院。哇塞， 就是这个大家看到这个图啊，是这个很高的，这个大概有三四十层，就是 完全就是我们这个北京国贸周边的这种写字楼的感觉， 就非常像国贸一期。哎，对，非常像国贸一期，但是呢，从六楼往上一直到二十楼，都是这个共享医院的空间。 哦，所以它一到六楼其实还是有这个商业的，有底商的。 对， 就是你看完病可以再溜达溜达。 对呀、就是 这是一件特别好的事。 要看病了，心情不好，你得先让我吃饱才能看病吧。 对，然后大家去看病的时候，有的时候会不自觉的有这种紧张心理，尤其是你等待一个检查结果的时候。 对， 这个时候在医院里看着这个人流，有的时候确实是会让自己不自觉的感觉情绪紧张。如果这时候能溜达溜达，看个电影， 对， 我觉得还是挺爽的，对吗？ 对对对对，而且但是，其实我对这个有一个个人的担心啊。其实对于医院来讲，我觉得还是为了人们的健康服务，然后能够医治好人们所患上的一些疾病啊。但是比如说在我们目前的就医体验环境当中，我举一个例子，可能会如果说这个共享医院除了它的概念好的话，也能够解决这一方面的问题，我觉得那是一个质的提升，而不仅仅是一个概念。那就比如说我们当有一个比如说复杂的化验结果，我这个化验结果呢，比如说我们做了之后，一项检查一个化验结果，我们通常都是要等上，几天之后。如果这个化验结果如果很长的话，还会等很久。 我曾经还见过等要等三周的呢。 对对对，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是如果没有化验结果，通常大夫是不会给你开药或者是拿治疗方案的。但是如果这样的话，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共享医院医疗，就是更多的器械，还有更多的专业的医护人员都进驻到我们组成一个更大的强大的联合体之后，如果在这方面具体的细节能够有提升，有质的提升的话，我觉得这个不仅仅是一个概念上的提升，它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变化， 会是一个体验上极大的改良。 对，体验上的变化。 就孔文说的，其实是说我们这个就医的效率哈，和等待的时间，还有就医的体验。 对， 如果能因为这个共享而全面提升的话， 对， 我觉得这个共享医院是特别有存在的必要的。 对，没错，而且不不仅仅就是出来之后可能是它仅仅是一个有的人可能会认为又是一个概念，又是一个 噱头。 对，就是在这儿就看病能靠谱吗？ 也许大家可以先尝试一下，对吧？就比如说开一些这个，比如说这个处方药，对吧？开处方药现在也要去医院开了， 对， 可以去共享医院体验一下。而且我觉得这个现在很多的新鲜事物都发生在一个城市，是杭州啊，对吧？ 对， 这次这个共享医院也是落户杭州， 对， 说杭州现在越来越洋气了。 杭州的商业环境其实一直都是比较好的， 是吧？大家可以去感受一下 哈。对，我们可以继续关注啊，这个共享医院的。它的一个 下一步的发展， 下一步的发展。 接下来又要跟大家说到一个，我觉得也有点类似于这个共享的概念，说的是无人这个概念。之前我们也说了很多无人，比如说无人贩卖机贩卖生蚝，对吧？ 对，无人。 今天要说的呢，是一个非常大品牌的这个外卖的品牌，那宣布呢要开始这个推广无人值守的货架，叫一点便利，然后呢放在这个办公室里。其实它这个无人货架呢，就是一些小零食，比如说薯片啊，比如说这话梅啊，然后放在这个办公区里，大家呢自取自动支付。 这个是主要是场景发生了变化， 场景发生了变化 我更限定于一些某些人群的私人空间啊，就比如说公司内部是这样发生的一个变化。 你觉不觉得咱们工作的环境特需要 对呀、啊， 共享便利家， 什么来点话梅啊，来点这个咖啡啊。 对 啊，还有来点某些提神性的功能饮料啊。 对，就是可能有一些写字楼为了这个环保，对吧？为了这个卫生，它会尽量减少你这个商业的这个比例，比如说让你减少这些垃圾呀、啊，或者这些变。这吃的东西的包装、 嗯、 对吧、 嗯嗯、 然后但是就会让这个在这里边工作的人就不太方便，因为想买个吃的就有点难了、 嗯、 对吧。我们来看一看这个无人的便利货架、 嗯、 其实看起来就像一般小卖部里的这个冰箱，对吧、 哎、 还有一些酸奶啊，各种饮料啊， 对， 但它推广的就是无人的这个概念。 对，推广的无人概念，然后还是一个场景发生了变化。 嗯 啊，就是像我刚刚跟大家说的是某些人群的属于他们的一个特定的空间，我给你搬那儿去。 嗯嗯，我觉得最主要的是你要是想这吃点零嘴儿，不用出这个你工作的大楼了。 对、哎、 嗯 对， 尤其是大夏天的时候不用暴晒，冬天的时候不用受冷、 嗯、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方便的、 嗯、 但是这个货架上架了之后，这个货品的及时的补给，还有就是这些包装袋，我觉得都是后续的问题。 哎、 嗯， 对，但是呢也是给比如说在这个写字楼里，然后或者说需要工作到很晚的一些特定的工种，这些朋友们、 嗯、 还是给他们提供了一些便利。 确实，尤其是这些熬夜的程序员们、 嗯、对，这些程序员们程序员朋友们，有的时候就是虽然说楼下有各种各样的这个24小时的这个便利商店、 嗯、 但是有的时候我真熬起夜来之后，我敲代码，我这思路不能断， 对， 我下楼买一杯功能性的饮料，这个时间都没有，或者说 我都不想去， 都不想去，真的是不想 去、 嗯、啊！ 也希望给这些非常忙碌的白领们， 嗯， 带来一点点的便利吧。 对， 嗯，我们也会继续观察会不会出现在我们的身边呢？ 嗯、 期待一下。 对，然后陌上花发， 嗯， 陌上花发，我们 花姐， 花姐一老朋友，然后在花椒直播平台，她、 嗯、 问了，她说这跟自动售卖机有区别吗？ 我感觉区别不大，可能它的品类变得更丰富了。 自动售卖机、嗯、其实把这自动售卖机搬里头也行。 对，但我总觉得自动售卖机有的时候不是特方便 啊， 因为你就是必须把这人民币弄特平整，或者你得找钢镚儿，对吧、 哎、 然后你放一张纸币进去吐出好多钢镚儿来，特别不方便。 哦、 嗯、哎，我不知道现在的自动贩卖机应该也能微信支付了吧，也能移 动自 动 贩卖机。 嗯， 哎，这个我对，咱还得观察观察， 再观察观察、 嗯、再观察观察、 嗯、 对，我们发现这个平台上有一位新朋友啊，他叫、嗯、叫这个名字也挺有意思，叫软绵绵亲亲酱，看来是 软绵绵。 哎，他非常喜欢我们这个主播台上这个摆的小玩偶，他说玩偶倒了一个、 嗯、 我们赶紧给扶起来哈，一会儿我们给扶起来。 好的好的，马上就扶。嗯， 号什么都有。 啊，接下来也要说一件跟大家每个人都相关的事儿吧，说的是这个飞机上的 WiFi。其实这个概念已经说了好多年了，但是最近呢说飞机上用 WiFi 引起了热议，因为这个改造的费用被大家知道了，说如果一个飞机上如果可以用 WiFi 的话，单架飞机的改造成本要750万元，这是一个就是很贵的一个价格，我觉得。那这个价格如果是让航空公司自己承担呢，它的这个成本能不能换回他想要的收益，我觉得这是一个问题。如果平摊到每一个乘客上呢， 对，不乐意啊， 不乐意， 对，肯定不乐意啊。再说了，这个提供服务，为客户服务，有一个更好的这个用户体验，这是应该的嘛，对不对？不能讲价钱， 不能讲价钱， 不能讲 免费提供， 免费提供， 那人家就不提供了。 750万这个数字，我觉得倒还好吧，我觉得这个总归来讲是一个趋势，早晚的事儿。 嗯，但其实我觉得原来这个在飞机上，对吧、 啊、 尤其是在有的时候在高铁上信号不太好的时候、 嗯、 其实对于自己来说就变成了一种释放了，因为你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你不能用手机、 嗯、 那你可以稍微静下来看点书啊、 嗯、 想点事儿啊、 嗯、 然后静一静。 对， 你这24小时都能用手机，哎呀，未尝是一件好事儿。 嗯，对，但是有一些这个特定的人群，比如说真的是工作业务非常的繁忙，有一些这个、 嗯、 必须要沟通的事情、 嗯、 啊，在时间点之内我必须要沟通的事情、 嗯、 如果在这个 商务人士， 对，商务人士如果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一个这个在飞机上的一段旅程，有一个航程的话、 嗯、 还是非常不方便的，就是恨不得飞机落地之后马上就开手机。 嗯，听这意思感觉这个好像成功人士更离不开手机似的。但是孔文，我跟你说哈，他们做过一个调查 啊， 是说这个飞机上哈， 嗯， 读书率最高的空间是头等舱，真的。 嗯，这头等舱都不玩手机，都看书。 是啊，我坐那么宽敞，我也不玩手机啊。我就养着，我什么都不干，我就养着，我就养着。 过会儿鼾声四起。好，接下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时段的最后一条消息，说的是研究表示，四分之一的研究发现都是夸大其词。 对。 那你这条研究是不是夸大其词呢？ 哪个研究？ 就是研究显示，四分之一的研究都是夸大其词，它这本身也是一研究。 对，就是呢，这个有一个权威的医学杂志称啊，他说超过四分之一的生物研究论文，它是特定的指这个生物研究论文在这个研究的范畴之内啊得出的这个结论，说都存在夸大其词或者是误导读者的倾向。这都是为了让自己的研究听着更厉害。然后就是要得出一个就是我写的就都是积极的，你们就得信我。然后就是总共有四分之一所有的。 其实我觉得这个结论并不意外吧。 对。 因为这个大家都知道，在整个这个大自然里，其实极端的事件一定是少数的，对吧？我们都知道正态分布，就是特别高的或者特别低的一定是少数的，中间那是大多数。所以但是你做研究的时候呢，又往往喜欢得出一个，或者说倾向于期待研究者期待得出一个比较显著的结果。但是这个显著的结果往往是很难得到的。 对，其实 怎么办呢？那就编呗，会吗？稍微那个， 就渲染一些，润色一些，对吧？这样我也对得起我的这个用户的期待嘛。 对得起读我这篇论文的读者。 对得起读者的期待嘛。 如果我这个论文写半天，然后最后得出了一个说，反正什么都不一定。那这研究不是就白瞎了吗？ 对，其实这个也是，就大家可能就通过写作文什么写文章就都能体验出来，其实这个也是正常的一种传达的表达的一种方式。因为人毕竟是一种感性的动物。对吧，我们通常看很多理性的尤其是这个研究性的文章的时候，这很枯燥的。那这个时候我给他渲染给他夸大，对吧。 这也是我们内心对戏剧性的一种渴望吧。感谢花椒平台上我愿做一只莲对主播表达了一次分享之爱。谢谢。如果这个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赶紧把我们的节目分享出去。因为今天我们的节目真的是有大咖来。好，那北京时间来到了7:57，我们送给大家一首好听的歌，是一口气全念对，来自这个周董、周杰伦。然后在这个整点报时之后，继续回到我们的微微一笑，迎来我们今天的节目嘉宾。 尽管承担难测量命运，在你一堆水杯不能给他坚定命真是本命。这是我们生命的命场面，一命公民之命，革命他们之命，毁灭革命生命，革命愿命，将命爱命生命，生命隐秘文明公民之命，土命人民生命，对命对命天命意义。一个都全面的对，每次都咚咚咚，白色和天空都在下雨。 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叫醒你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欢迎大家回来，欢迎大家回到 FM 98.2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7点半到9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在这个时段呢，做客我们直播间的是苍蓝境界游戏联合创始人蒋彤啊，他现在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我们先请蒋彤跟大家打一招呼 啊。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特别敞亮哈，这个昨天听说我们有视频直播，这个蒋彤说我打算做个新发型， 对， 做个新发型。 是我本来一听说要上直播还有视频，我说得拾掇拾掇，结果后来一看这发型好像也整不出什么特别狂野的造型， 我说你只能打蜡。 不是那个我们这儿做的这帽子不错，走的时候给你拿一个。 对，那得拿一个、 啊、 这比较好。 有我们这个酒吧的 logo 是吗？ 啊，特别漂亮。 好， 我看到在花椒平台上这个小袁说，你们是什么话题呀？其实今天我们的话题也写在我们的这个一开始这封面上了，叫苍蓝世界，苍蓝游戏世界哈。因为今天我们会讲一个之前没有涉及到的这个创业的领域，就是手游。 嗯， 然后今天请来的也是一个即将要跟大家面试的这样的一款手机游戏那的两个创始人，说一说他们做游戏创业背后的这些故事。 嗯， 让大家看一看这些很酷的游戏都是多酷的人做出来的呢。 哎，对对对，其实刚刚我们这个跟大家在上一个时段啊分享完了一个话题，就是这个微信呢现在在我们国内啊这个用户数量这个几亿几亿的， 对 对， 而且呢被国外的这博物馆收藏了，英国一博物馆收藏了，你们这东西特别好， 还收藏了这个， 收藏了这个就虚拟的软件 啊 给收藏了、 哦、有历史意义是吧？ 有历史意义，就是这么大基数的用户就是使用微信然后玩手游的人现在也这么多，这个市场 这是个特别巨海量的市场 对吧？我刚才我说 我知道孔文要问什么， 巨大海量，这个 大家都说这个说大家都说做游戏特赚钱。 我们上来之后就要这么直接吗？ 我们就是一档非常直接的这个。 那聊吧， 刨根问底拦不住是吧？ 那咱先从什么聊起？ 我们 先从这个、先 挣不挣钱聊起是吧？ 先从蒋彤的爱好吧，因为我特别想问，就是蒋彤你自己玩游戏吗？ 我其实我属于我们这个我们这个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这个团队里头，我是为数不多的。不怎么玩游戏的， 不怎么玩游戏。 那你都负责啥？ 对， 我其实主要负责几个事儿。第一个呢，就是因为一个团队要运行，其实他需要的人很多，有人会专门要负责这个游戏开发， 嗯， 然后有的人要负责项目管理， 嗯， 还有一些呢，可能这个投资啊、融资啊等等这些事情， 嗯，还有人负责后勤， 对，还有人负责后勤。 嗯， 其实我有的时候呢，有一部分工作呢是企业管理上的一些事情，会帮他们出出主意， 嗯， 然后同时呢参与一些管理。另外一部分呢，就比如说。需要江湖救急了 啊，就差钱了， 差钱了， 是、哦、 对对，这个时候 原来是金主， 不是金主 啊、哦哦，对，就刚才这个说的什么投资融资啊，就把自己稍微弱了一下，没往上引， 对 吧？其实这是主要的， 但是其实这个大家很多人都觉得说这个做游戏。咱们先不说可玩性的问题，很多人一说做游戏都觉得特别挣钱。 嗯， 其实大家不了解这个，就是我们平时看到的挣钱的游戏，或者说像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王者荣耀》， 对《王者荣耀》啊，或者什么这个《炉石传说》啊什么之类的，这其实是成千上万游戏当中脱颖而出的几个。 嗯， 大家看到的。 对， 对，但是其实还有更多的游戏是大家完全就没有见过，它就消失在这个。市场上了， 嗯， 所以这个行业其实是一个要说属于一个零和博弈的一个行业， 嗯， 就是要挣钱的话就特别挣钱， 嗯， 赢者通吃， 嗯， 但是要是 不挣钱的话，那就可能你之前投的所有的这个费用就都打水漂了。 嗯， 所以不是大家想的说这个只要做游戏 嗯 都挣钱，那不是这样的。其实 听起来有点像这电影市场呢，就是说这个市场里大部分的钱都被5%、2%就是特别少数的人给赚走了。 对对对，这个行业现在最大的钱是被腾讯爸爸和网易爸爸挣走了，这是两个霸主。 那个二八定律是吧？ 对 对, 对, 对， 二八定律。 大部分人其实还是当了炮灰，所以说这个游戏创业领域还是风险非常高的一个行业。 我觉得应该是互联网的各个这个行业当中风险，我觉得算是非常高的一个行业。 嗯， 因为可能大概说真正挣钱的游戏可能也就1%。 1%呀、啊。 对、 嗯， 因为大家其实有一些这个平台，大家其实可以去看看，比如说 TapTap， 这是一个专门的测试游戏的一个平台。 嗯， 就是我虽然不玩游戏，但是对这个游戏这个行业当中的各个的测试数据什么这些，其实我们一直都非常关注。 嗯， 像 TapTap 上有非常多的游戏，可能这个名字连大家听说都没有听说过。 嗯， 这个游戏它也花了很多钱， 嗯、 也发行了，但是最后就消失在这个市场上就没有了。 嗯， 所以事实上真的，如果说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或者说是没有准备足够的弹药， 嗯、 这个市场一定要小心、 嗯、 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小心 啊！ 我倒是真的认识过，就是做游戏的这个应该说是制作者吧，或者说这种游戏公司，他会说我今年推出15款游戏、 啊、 然后我有一两个能够在市场上有比较好的反响，哎，这就是一个好年份， 这就是一个好年份。对、 嗯、 因为其实像我觉得我们做这个游戏，像我们这苍蓝境界这个游戏，其实做的时间也挺长的，也好几年了。 嗯， 然后最开始的时候可能预计只是5-600万，这个游戏可能应该就做完了。 嗯， 结果随后就到了1000万、哦、然后1000万没够就到了1500万。 嗯， 然后就越来花的钱越多。因为其实我们这个团队当中，这个就是在游戏制作方面，包括声音、嗯、这个 CG 动画等等这些方面，其实就是非常的精益求精。甚至于我们之前，其实现在的苍蓝境界是第二款游戏了 啊、 哦、我们第一款游戏自己做出来以后自己都觉得不满意， 嗯， 就直接给砍掉了这个项目。 嗯，所以说那个第一款游戏研发的那些费用相当于都成了沉没成本。 也不能说沉没成本吧，算是我们付了个学费。 哦，就是并不是在上一款游戏的基础之上我做一个升级，而 是 完全的推翻掉。 对，我们做出来第一个之后觉得不太好玩，或者觉得达不到我们自己想要的要求、 嗯、 所以这个就第一款游戏大家可能都没有见到，我们自己就给砍掉了。所以这其实是我们在第一款游戏的这个基础上、 嗯、 我们又自己重新研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这个成本越来越高的一个原因。 嗯， 具体一会儿可以让我们另外一个创始人，我们合伙人、 嗯、 给大家讲讲这个游戏的可玩性的这个问题。 嗯，我们在等待我们姗姗来迟的另一位创始人。 对，这个时候 张景文。 张景文，对，这个时候我们的花椒直播平台陌上花发也说，就刚刚就 又写横批呢， 写了一句 横批， 写了一句叫富贵险中求、 嗯、啊，富贵险中求。 嗯，基于刚才张彤跟大家聊的这个 蒋彤啊。跟大家介绍的这个游戏市场的这种、 哎、 我觉得零和博弈的这种感觉吧。 对，没错。 所以就不能光看贼吃肉没看贼挨打，是吧？ 所以这样显得一个就是创业的领域，蒋彤为什么会和你的哥们儿一起进入呢？ 其实是这样，我觉得这个所有人都在说找一个好的这个合伙人、 嗯、 其实大家一个团队一起做其实非常难得。 对， 就是 团队很重要。 对，我觉得我们这个团队能走在一起其实是一个确实是一个缘分吧。 嗯， 就首先第一个，我们这里所有的人认识都超过10年以上了。 嗯， 就我们这四个合伙人创始人、嗯、像我和这个张景文认识了大概有15年。 15年、 啊、 对，我今年才30嘛。 啊、 嗯， 所以相当于我们俩已经人生一半的历程是都互相是认识的， 知根知底 啊、嗯！而且我们俩上大学的时候一个宿舍的， 这太亲了 啊！ 对，这种关系，这有故事。 我先插播一句，刚才这个花椒平台上有一个网友叫朱古力豆、嗯、啊，朱古力豆，他说他问了一个非常犀利的问题， 嗯、 请蒋彤认真回答。 哦，认真回答。 说你交学费的750万是不是会摊在新游戏里和用户收费呀？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他就岔开话题先回答一下这个朱古力豆这个问题，这问题太犀利了。首先第一个，其实就是我们在游戏这个领域其实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并不是说我们做游戏然后我们就发行游戏， 就其实是这个游戏制作出来以后，我们相当于一个工作室或者一个制作方，做完了以后不是我们来发行，是由很多个发行公司来发行，比如腾讯就是一个发行平台，网易也是一个发行平台，他们可能自己会做游戏，也会采购一些游戏，像我们这种就属于被采购的这一方，那我们做完之后是交由他们来发行的，所以就是这个帮助我们发行的这些公司，他不会认说你这个游戏花了多少钱，他只会认说他觉得这个游戏值多少钱，所以这个其实跟大家没有什么关系，这个就相当于真的这个钱我们花了，就是真的是自己交学费了，没有办法。 大概好像是说，就是蒋彤他们特别像一个游戏工厂， 对，我们 然后他们生产出来这个游戏之后呢，他们就交给这个大商场了， 对， 交完了之后，商场给他们一批钱，他们就不管了，商场卖多少钱，他们就没有话语权了。 对，跟我没有什么太大的话语权，我们可能更多后续就开始，比如说看，就开始看游戏玩家的这个反馈，游戏哪儿可以做得更好玩啊，哪儿应该更好啊，所以这个后面可能是我们做的事儿。说回来说我们俩这个，其实我跟我们这创始人这张景文，我们俩认识其实还挺有意思的。我们俩其实上大学之前就认识，但是只有一面之缘。 一面之缘， 对，只有一面之缘 就给打起来了。 对对对，你看，我 卜算子啊， 我们俩是那个初中毕业的时候，然后在外头一块儿就是上那种。十几年前的大家应该都知道那新东方的那个暑假英语培训班特别火， 哦哦哦， 对吧， 对对对， 然后我们就去上英语培训班了，那个时候还不认识呢，就有一次我们宿舍就在，因为那个也是住宿嘛，然后结果我们宿舍里头一哥们儿跟他们宿舍里哥们儿打起来了，我们就分别代表各自的小团伙参战了， 得去啊 得去啊，这事儿得帮忙啊， 对呀， 这不能不仗义啊，是吧， 对对对， 结果当时就我们两个人之间就特别有这个有印象，就因为打架嘛，这种事儿你对谁印象都很深刻的， 对， 结果等过了三年以后，这就上高中了，就再没有见过。上大学的时候报到第一天 啊， 我一进宿舍，我怎么看这个人就怎么觉得他 嘿 眼熟，你知道吧， 你 对对，然后突然间他吼， 还欠我一拳， 对对对，那当时就有句话说，这相视一笑泯恩仇，是吧， 哦， 我俩一看说三年前是不是见过，他说好像是，我说你是不是也在哪儿哪儿上课，他说对，我说对，那就是你了 啊， 然后就后来我们就开始了非常愉快的好基友的生活，对吧，而且个大学生活嘛，然后这四年呢大家也一块儿学习啊玩啊之类的，就感情会越来越好，等到了毕业了以后呢，他就去了另外的一个游戏公司做经理，做项目经理，然后我去做我的这个事情，然后过了他在这个行业里待了两三年之后，他说蒋彤咱们出来一块干吧，说这游戏行业，手机游戏行业可能要火，我是一个不怎么玩游戏的人， 景文玩游戏， 他深度玩家， 深度玩家， 深度玩家，就我上大学的时候 从业者， 对对，那他这真是，就那时候流行玩魔兽世界嘛， 啊，就是到痴迷到什么程度， 工会会长，然后特别大的工会的会长， 工会 有， 然后他是工会会长，然后那个时候每天晚上他带着我们宿舍另外四个哥们儿一块玩 啊， 然后我就属于默默在那儿看的，不爱玩游戏嘛， 是哥们儿 是吧， 啊， 然后 玩游戏都陪着， 玩游戏都陪着是吧，然后后来我觉得第一个他懂游戏，第二个我们这么多年的交情，觉得这人特别讲究，挺地道的，而且办事特别靠谱，所以我说那干，那就一块干吧，然后他就又拉了另外他的一个高中同学，然后是在日本专门做学习做游戏的，回来等于这样的话大家一起来完成了这个游戏的项目， 那我要插播一个问题了啊，一般人家都说这个千万别跟家人一起做生意， 对， 千万别跟好朋友一起创业，因为 千万别跟那个什么什么 什么什么呀 啊，那个嗨， 你懂的，你懂的。 刚才花姐说了， 就是中国合伙人里边那个， 对，中国合伙人 佟大为结婚的时候，在这个这个说的现场说的 那，想起来了，就是 三句话， 就是 你刚才说了两句， 喝的稍微有点高的时候， 还有一句，我们回头再聊， 回头再聊。 所以这个之前有没有考虑过和这十五年的好朋友一起创业，会遇到一些什么样的事儿？这个到时候遇到这些事儿了，友谊放哪儿？ 对，其实这个我们当时在一开始的时候呢，有考虑，所以就当时我们几个人的分工其实特别明确，就我们四个合伙人当中有一个是基本上就不管的，就从来都不来。 那他是什么角色？ 就类似于这个，就可以理解他像相当于天使投资人一样。 啊，天使投资人 就是我就投这钱，大家都是朋友，我就不管了。然后另外呢，像 剩下我们这三个人分工其实完全不一样。 嗯， 我们还有一个今天没来的叫李阔的，他就在日本学习做游戏的。 哦， 他负责整个游戏的美工啊、 设计 啊、 审美 啊，就他相当于我们这个团队里类似于乔布斯这样的人。 哦， 就特别特别执着，追求完美，就能够把我们的这个游戏的美工师给就是他也不跟人发火，但是他就是有不断的提要求，就能把人家搞哭了。 啊、 因为他说这个没有达到我的要求，你可以做得再好一点。 每个团队里都应该有一个这样的处女座乔布斯。 对、然后张景文呢，他就是等于整个游戏的进度的把控啊，他就还做他的项目经理和总负责的这个事情。 嗯， 然后剩下的有些事情，就是比如对外的很多事儿啊，或者有些杂事儿之类的，就归我来负责。所以我们其实因为大家分工很明确， 嗯， 我觉得就相互之间就不会有那么多矛盾。合伙人最怕的是什么吧？都管业务，或者一件事情大家都要说了算， 对， 这就很麻烦了。 嗯， 所以你看那个中国合伙人里头，他们三个人都负责讲课， 嗯， 都要负责管理。那这个时候其实大家就没法愉快的相处。那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把这个分工明确了， 嗯， 其实就非常好。就比如说我们那李阔就特别逗，跟有的时候说想见见投资人啊，潜在投资人， 嗯， 或者见见什么之类的，他就不去，他说这事儿不归我管， 嗯， 他有时候见了人家这些人的面，连招呼都不打。很有性格的一个人， 他就不是门面担当， 漂亮。 对，然后所以这样反而大家很愉快，对吧、 嗯？ 这个每个人做不同的事情，其实就特别好。 嗯、 所以我们现在，因为这游戏马上就要准备上线了，所以我们这么多年的这个努力就快要到了看到成果的时候了。但是现在其实心里还有点忐忑，到底是一个什么成果还不知道。 嗯，那个就是在你就是大家哥几个艺人负责一块业务， 嗯， 就是合作的还比较愉快。那你有没有这个就是谈不拢的时候，脸红脖子粗的时候？ 也有过、 啊、 就 是比较少， 非常少。 哦， 非常少。你要说没有，这骗人的，对吧？ 嗯， 也有过，但是非常少。然后呢，这个一会儿等那哥们儿来了，让他给你讲讲这个脸红脖子粗事，其实还是非常好玩的。 哦， 而且我们的这个不能说惩罚措施吧，就是大家后面的处理的方法，我觉得还是非常的这个有趣的。 哦，还有一个惩罚机制。 对啊，你做错了事就要承担这个做错事的后果嘛。那不能说是大家有争议争执完了就完了 啊。 最重要的你知道，孔文，就是如果你是跟家人一起做生意、 啊、 跟朋友一起创业了，最重要的就是设立规则。 对， 就是在什么都没干之前先把这个规则丑话都说前面。 嗯， 比如说我们遇到什么事了，友谊第一，这就是一个好的规则。 对对对， 对，或者说设立一个适当的退出机制。 对， 嗯， 对，所以其实就我觉得这个，因为这个做合作这个项目，其实也让我开了很多眼界。说实话， 嗯， 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游戏发行的这个已经做完了，基本上现在在后期修改的阶段。 嗯、 然后呢，这个跟这个已经签了很多的这个发行方， 嗯， 欧美啊，不是这个日韩呀、啊、港澳台呀、啊 嗯、 东南亚呀、啊、中国呀、啊，其实我们都签给了不同的这个发行方， 嗯， 然后在我以前的认为当中，因为以前我做的不是这个互联网行业， 嗯， 所以我以前觉得这个做跨国生意应该是一个特别困难的一件事情， 嗯， 但是这次我们做完了之后，我们一块去各国签这个商务合同的时候发现。哦，这个跟自己想的完全不一样。其实 ，easy， 只要你敢想，这些事儿其实都挺简单的。 哦， 哎，我不知道现在这个中国游戏的这个，应该说输出吧，就是走出国门， 嗯、 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 就是其实我们当时我们有一个特别骄傲的事情，就我虽然不玩游戏，但是我觉得做这个过程当中，我能够感到咱们国家越来越强大的一点， 嗯， 就是当时我们这个游戏做完了以后，拿到日韩去签这些合同的时候，日本我们现在还没有签， 嗯， 当时日本的制作公司，他们有个特点，他们自己玩自己的， 嗯， 就日本的游戏公司既不发行别人的， 嗯， 他就只做自己的，而且他只在自己的国家内发行， 他很认可自己的这个创意， 对，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游戏做得特别的好嘛， 嗯， 就当时他看到我们这个游戏的时候。他们这一群日本人就不相信这是一群纯中国人做出来的游戏， 嗯， 他们反复就在确认，就是说这个里头你们没有日本人吗？你们没有什么之类的吗？我们没有，这都是中国人。虽然我们有去日本学习回来的，但是也只有一个， 嗯， 但是这样的话其实就感觉到，当他们提出这样质疑的时候，我们会觉得那我们这个游戏的制作水准最起码是达到了这个行业内比较高的一个水平了。 嗯， 第二个呢，就是去韩国 我们签韩国的发行权的时候，因为是我跟张牛我们俩一块儿去的，然后当时这个韩国的发行公司呢是一个上市公司，而且是一个韩国特别老牌的上市公司，叫 Playwiz， 就是我们当时看了看 传统的大公司， 对，传统大公司，我们一看这个上市企业的市值最高峰，倒吸一口冷气，就快100亿人民币的市值最高峰的时候，然后这个公司，因为像我们这种制作公司属于这种刚起步，这是第一款游戏，要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这么一个公司，结果到了人家韩国的时候，那边的社长也亲自接见，然后还专门要聊天，说希望以后我们所有的游戏他们在韩国都能代理。那这些方面其实就都让我们感觉，哎呀，这个很自豪，很骄傲， 非常棒，对对对 对, 对， 所以 做一款游戏，做一个生意，做出了民族自豪感， 对，没错， 因为 多骄傲。 我们以前觉得签个国际合同是吧，这得多复杂呀，这个是不是 上新闻的感觉？ 对，你是不是来整个发布会或者什么之类的？结果我们去发现其实特别简单，就是他准备一份英文合同，大家都能看得懂的 啊。 看完了以后说有问题吗？没问题，签字，签完字 OK， 然后钱就打回来， 玩去了， 那就玩去了，就没事了 啊。 最关键的是产品得到认可， 对对对，所以我整个这个后来让我们一个感觉是什么，就是只要你敢想，只要有别人做成过，你就尽管去做就可以了，这个你不要瞻前顾后的，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多事都做不成。 那蒋彤这个说的非常好，也给在听和看我们节目的很多创业的年轻朋友，或者说有这个想法的，可以说给他们鼓了鼓劲儿，打了打气。 真的是希望大家如果做什么创业都能做出民族自豪感来。 对， 我觉得你就成了。 对，没错。 刚才我们做了很多铺垫哈，这小苹果也问说是什么游戏呀、我好期待呀、说半天没提游戏。 对，再提个名儿， 小苹果问了好几遍 啊。我们这游戏叫苍蓝境界。 苍蓝境界。 对对对，然后咱们中国的那个发行方是那个中文互娱。是中文互动，也是一个上市公司，它帮助我们做这个发行。大家现在在这个百度啊什么 TapTap 上搜苍蓝境界，其实都已经能够看到我们的这个游戏的画面介绍、短视频等等这些了， 有很多新闻了已经。 对，然后我们也已经经过了我们自己的内部测试和这个 CCB1 的这个测试，然后10月15号我们就准备开始要做这个付费的这种试玩的这种测试，上线测试了。 关键是付费试玩， 大家可以苹果手机的用户都可以， 对，都可以，都可以， 都可以去玩去下载。 对，然后这个10月15号啊，苍蓝境界， 10月15号， 对对对。 小苹果又问了，说是2D 还是3D 啊？ 其实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我们现在在网上放的这个动画，就是我们其实现在在网上能够看到的我们这个动画，包括微信上有些游戏的这个视频截图，其实就能够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画面的制作的水平，然后所有看过和玩过的，别管是业内人士还是业外人士，就两个字儿的评价，绚丽， 绚丽 啊。 我大概也看了一下《苍蓝境界》的这些，应该说他们这个游戏的截图吧，就整体的感觉其实还是有一些日系的， 对，二次元， 然后对二次元的，然后非常的这种人物的设计和色彩的这种搭配，其实我觉得是有点像宫崎骏的动画，或者是说像他比较有科技感的这种动画的感觉，然后刚才小苹果好像又问了一个问题，是吗？ 说 这个， 是 竞技的还是主人公的？ 主人公的， 主人公的。然后同时呢，我们现在在加入这个团队的这个竞技的这个模式。然后现在呢，就是为什么我们上个月做了一个15000人的这个测试，然后我们要10月15号才发，其实就是我们在整个测试过程当中呢，也发现了有一些可以改进和进步的这个点。所以我们后续呢，会把这些互动的内容再加进来，让它的可玩性会更强一点。所以这个游戏现在在 TapTap 上的评分也是非常高的，就是在同类型的 TapTap 上把它作为了卡牌类的游戏，但是其实我们觉得它不属于卡牌类的游戏，它虽然有这个抽卡等等这些在，但是其实它不是完全的卡牌类游戏，评分其实非常高。 卡牌的元素， 对，评分 其实咱们也熟悉是吧？之前的什么什么师，阴阳师是吗？ 阴阳炉石传说是不是就是？ 对，炉石传说是卡牌，但我们跟它的玩法 还 不一样， 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这个。 应该说是一个好游戏，如果一旦上市了，如果它这个反馈很好的话，它可以走很远，你不断的更新会变成一个很大的 IP， 就像魔兽一样，对吧？你甚至可以拍电影。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就是还是我想跟这个想做游戏创业的这个大家说的一点，就是游戏的寿命 跟大家想象当中的这个时间长度还不太一样。 嗯， 就是一个好的游戏，就任何游戏它都是有一个这个生命周期的。 嗯， 像这个魔兽世界这样的游戏，它从我们上高中开始就有，一直到现在可能还有一些人在玩，这个跨度都快十年了。 嗯， 这几乎是没有太多的，你一个手是数得过来的。 嗯， 大多数的手机游戏其实寿命大概也就2到3年的时间。 嗯， 那它要不断的去更换它的这个内在的设定，或者要出别的版本的这些游戏。 嗯， 所以就是 可能也会玩家就腻了。 对，就你就是所有做游戏创业的，包括想做投资的，或者你想说我要进入这个行业的，你不要认为说你开发了一款游戏， 嗯， 你就行了， 一劳永逸了。 不是的，啊，你这个真的是你第一款游戏现在要开始，就是准备，像我们这个就是第一个，这个游戏马上就要开始上线了，我们第二款游戏的规划等等其实也准备要开始了。 啊， 它一定是有一句话居安思危嘛，是吧？真的是等到你觉得这游戏寿命周期快到了，你再去准备做第二款游戏就来不及了。 嗯， 所以这个真的是一个不断投入，而且这个需要的资金量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行业。 啊，这是从公司整体的发展一个角度去做的这样一个战略的选择。 对，而且就像很多人说，我找2-3个人来做一款游戏，这个我觉得发展到行业到了现在，几乎是不太可能的， 不太现实。 因为作为一个游戏，像我们需要有游戏策划， 嗯， 需要有美工， 嗯， 然后需要有这个声音上的，还需要有游戏的这个玩法的这些策划，就它需要的人的职位的种类非常非常的多， 嗯， 它不是说一个两个人就能够把它完成的。 而且每一个工种都需要非常专业。 对， 比如说这游戏的声优什么，是吧？ 对， 嗯， 这都是非常专业的， 而且特别贵。 特别贵啊。 对，特别贵。 哎，那你看这个，我们俩行吗？我们培养给你们当声优去。我们第二部游戏啊，这部我们不参与了。 第二部游戏 啊， 这个 别咽吐， 听明白了， 这是什么意思？哎呦，我给你。 这个是这样啊，这个 小彤啊， 不是 早晨不管饭了， 早晨不管饭那不行，那都没吃饭来的，就等着吃早饭呢。这个是这样， 我们集中火力往张景文身上，这个， 啊， 这打主意吧。 但是这样，就是我们这个游戏可以一会儿让张景文具体来介绍， 嗯， 但是当时他跟我们这个合伙人说的时候，其实就是我们游戏用的声优都是日本的声优，而且都是特别特别有名的。 哦， 但我因为不玩游戏，所以他给我说了一大堆人名， 哦， 我就一脸的蒙圈，我说这个，我说啊行，你们说行就行吧 啊。 但是我跟我旁，因为他给我发了有微信嘛，我给我玩游戏的朋友问了问之后， 嗯， 他们的说法就是哇塞，说你们这个游戏真的是花了钱了， 嗯， 而且说哎呀，这些声优就是说在咱们国内的影响力都是特别特别大的。 嗯， 你看我这个伏笔埋的一层又一层，是吧？一会儿我们具体再把张景文留下。 我和孔文有点心痒呀，国内这个领域亟待开发呀， 哎， 我们这些人才对吧， 哎， 没有用武之地呢。 嗯， 我们到时候给你们做两个人设在游戏里， 行吧？ 行 啊，可以啊， 卖皮肤看看能卖多少，是吧？ 可以，我觉得行。 好，北京时间来到了8:28，我们马上会有一个半点的片花，然后在片花之后，我们会请出这个蒋彤的另外一位合伙人，也是对苍兰境界非常熟悉的这个张景文同学。 嗯，对， 我们来送给大家一首《飞鱼》。

幻想风的冒险 RPG。 啊， 这个整个世界是一个架空的一个世界， 嗯， 然后这个世界呢，在我们主策的脑子里大概，不夸张的说，应该是存在了差不多五年的时间 。 对，他自己从大概五年前在日本的时候，他自己就在一方面自己在做自己工作上的正常的游戏制作， 嗯， 一方面自己脑子里就在构思这么一个世界的架构， 嗯， 对，然后具体实施呢，就是从我们公司创立，然后大家才开始一起做这件事情。 嗯， 然后当时呢，也是他找到了一个我们现在的剧情策划。 嗯， 对。然后这个剧情策划呢，相当于是把他的这个构想的世界进行了一个补完。 嗯， 对。所以这是从游戏的感受上，它属于一个冒险的 RPG。然后从玩法上呢，它是一个角色收集类的动作，横版动作类游戏。 角色收集类， 对，角色收集类这个东西，什么叫角色收集类呢？就是这是我们自己的一个定义，就是我们最开始的时候，会像是大家认知中的，比如说卡牌类的游戏， 嗯， 对，这是在游戏最初的时候。然后后来呢，我们在 就先抽个角色呗， 对对对对 对, 对。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就决定要去卡牌化，所以在初始版本，所有的角色背后是有一张卡图。然后后来我们在中间的某一个版本的时候，把这个卡图就去掉了，就变成了一整张的角色立绘。然后对，我们要就是我们希望弱化这个卡牌收集的这个概念，因为我们觉得如果是卡牌的话，这种伙伴感，那种羁绊感就变弱了，因为它只是一张卡。我们更希望就是玩家感受的是，这每一个都是实打实的你的伙伴，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一个角色， 有更深的情感上的联系。 对对对对对对对。 啊、 哦，所以这就是我说的，为什么我不玩游戏？就他刚才说的这一段话，我大概有一半都没有听懂。 我也是 。啊，那就是其实，就是这个创意是团队的另外一个合伙人，他在日本的时候就有了这个想法。 对，因为游戏嘛，游戏的创业它一定是策划来决定的。我不是一个策划 啊， 对，我最早的时候是做技术的 啊， 对。 但是他最早跟大家分享这个策划的时候，就是一个日系风格的二次元的这样一款手游。当初就是团队对这个想法认同吗？就是如果说做这样一款游戏，或者说就现在国内 分析它的一个市场， 对对对，它的市场，日系风格的手游现在在国内的市场上有吗？多吗？或者是一个什么情况？ 认同啊，因为团队最开始就只有我们两个人呀、 啊。啊啊， 对啊， 个人感情 不认同无团队。 对对对，这正是因为认同，所以才会有这个团队。对，就 那么从市场的角度来看， 从市场的角度其实是这样，这个事情很有意思。因为我们这款项目呢，就是我们打磨的时间比较久，因为我们自己从一开始对它定的标准非常高，所以反倒是在我们刚开始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正如你所说，日系的二次元产品在国内还是属于一个相对小众的那么一个产品类型。对，然后当时我们决定来做，就是因为我们觉得小众也没有关系，因为确实有那么一批十分热爱它的人。然后我们决定，就是我们成立这个团队之初，我们的一个想法就是我们要制作好玩的我们自己会爱玩的游戏。所以我们在最初的时候，我们只要说我们的标准就是只要这个类型不是说没有人玩，我们就会去做它。而且更重要的是带着我们自己对它的喜爱嘛。然后反倒是在我们制作的过程中，然后因为一两款爆款，现在整个这个 二次元越来越火。 对，二次元现在已经成一个火爆的概念了。 对 对 对， 现在你可以看到， 那会不会突然很有危机感，觉得被别人抢先了？ 我如果说完全没有，是不是显得有点不太好？我应该怎么样谨慎的说这句话？ 对，你还想谦虚一下是吧？你不用谦虚，该说什么说什么。 就是因为那么一两款这个爆款出现了以后，可以说是二次元的产品现在是雨后春笋， 对， 如雨后春笋。但是我们为什么没有危机感呢？是因为不能说完全没有危机感吧，危机感还是有的。但是因为二次元的这个领域，它是一个相对来说，因为它什么叫二次元？它是一种次文化本身来讲。然后那么这个圈子里，它很重要的是一种他们本身那种文化认同感。而这种文化认同感，不是说你圈外人，因为单纯的看到这个市场好，你一脚跨进来，你就可以获得这种认同感。 对，所以 得先是圈里人才行。 对对对对，你得先是圈里人。 嗯， 所以加上以及你在制作的过程中，你是带着什么样的一种情感和你的意愿去做这件事情的。 嗯， 所以如果你是比如说你从团队的 leader， 他本身就只是带着我捞一笔就走，即使他在团队里有那么一到两个好所谓的圈内人加入， 嗯， 但是因为从上往下的意志并不是会决定用心去制作这款产品的话，它出来的东西是不会被二次元内的用户所接受的。这个例子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很多，因为我们自己身边， 嗯， 我们的团队里很多人，他们自己本身就是在一些非常资深的二次元的群体里， 嗯， 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些就是纯粹的玩家，纯玩家对一些 伪二次元 产品的评价 啊， 对这个评价似乎不太能直接说出来，因为都去掉脏话好像就没有内容了。 所以当时这个我们有四个合伙人嘛，然后其实最后加入那合伙人，他当时问我，因为我跟他特别熟，他说什么是二次元，他当时问完这个问题之后，我给他解释了半天都没解释明白。后来我想，我说你算了，你不用懂，我说你只需要相信我们就可以。 所以说二次元这个圈子是一个圈外的人可能看不明白，也不是容易进来， 嗯， 但是圈内的人互相彼此特别的认同这样的一个小圈子，这样的文化分层。 对， 那这次这个苍蓝境界的这个二次元的主题， 嗯， 我觉得喜欢二次元的小伙伴们有福了。 对，我觉得回来等这个游戏上线之后呢，我要推荐给小美。 啊，对，因为我们的这个活力九八二青年广播有一档专门是针对二次元爱好者的这个节目，叫做 漫游嗨翻天，嗯，我们有一档专门的这样节目， 哦，是吗？ 对，就是在我们这个直播间，同样是在这个直播间， 啊， 然后在晚上应该是 八点钟 的时候，嗯，会经常 会有奇形怪状的主持人，就是打扮的， 有很多二次元的妹子， 嗯， 就是他们那种，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啊，就是一看就是你知道是那种风格的，会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做客节目， 类似 cosplay 那种， 啊， 其实我觉得大家对二次元还是有误解的，就像最近那个特别火的一电视节目叫中国有嘻哈，对吧， 嗯， 对， 其实你看大家之前对嘻哈的这个群体的认识是有一个标签在的，但是这个节目火了以后，大家会从发现节目上、广告上各种各样的地方，其实都在讲这是一个好的，或者说这是一个积极的、正向的文化。 嗯， 只不过它的表达形式跟大家日常接触到的不一样。 嗯， 我觉得二次元当中其实也有类似同样的这个出现。我觉得下次可以把游戏拿来让那个小美啊， 对， 帮我们评价一下，是吧？ 帮你们演绎一下， 演绎一下。 对对对， 嗯，因为小美也是一个特别甜的，我觉得也是非常有声优潜质的这样的一个主持人。 对，刚才跟他们说到了，说咱们这个游戏声优上花钱了。 对，啊， 但是那些声优我一个都不认识。 然后我们俩就这个踊跃的毛遂自荐了。 对，虽然说这个咱们对产品对质量有一个很严格的把控，是吧？但是你这花太多，那也是吧？这公司 潜台词它比较便宜， 还得控制一下成本。对，我这儿不贵， 可以打折，有商量。 嗯， 刚才我在想着说那个。说现在有一款二次元的产品，我在琢磨，我说，哎，很奇怪，我居然完全不知道。 嗯， 后来一说播出时间，我突然想到了。 啊， 嗯，这档节目播出了多久了？ 嗯， 这档 大概有半年， 对，将近半年的时间啊。是在你们的这个或者就是圈内或者说这个群体里有提到过这档节目吗？ 不，因为刚才说到，然后播出时间八点，我就明白了 啊， 因为八点我现在都在加班。 好好， 这就是创业者的这个生物钟。 嗨，你没看过呀？我以为你看过呢。 对，我就纳闷啊，我说要有的话，我应该知道，但是我为什么会不知道呢？ 啊， 说八点播出时间， 没事，你在加班我就放心了。你要说八点上你已经回家了，我就开始担心了。 没事，回来可以把我们这档节目，然后把这个录播的视频可以推给你。 嗯， 你这个不加班的时候可以看。 好的， 嗯 嗯，哎，那咱们现在像那个当时李阔就是录节目的，我记得你说过他是去日本，又找的这些声优来录的这个咱们的配音， 嗯， 给大家能不能介绍介绍？ 咱们 就是 配音的话，其实是这样，因为啊，我们现在找的这些声优有一些特别知名的一线大牌， 嗯，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说实话是因为。两方面原因，一方面是当时有一些当季正红的，因为像我说的，现在二次元的游戏成雨后春笋了， 嗯， 所以有一些当季正红的，比如像那个花泽香菜啊， 嗯， 这些人，就是他们的档期会非常的满 啊， 嗯，然后我们就，但是因为我们团队内部有那么几位可以说是真是资深的二次元用户， 嗯， 然后他们 我们就选择了一批就是当前名气正在急速上升的，比如我们的女主那个内田真理。 嗯， 对，然后这是一个基本上就是如果是你曾经是二次元但是近三年如果迫于工作压力或者生活压力你已经离开这个圈子的话，你可能会不知道这个人，但是如果你是当下正在追二次元的一些用户的话， 嗯， 他们就会比较了解这一名字。 嗯 啊，对，女主内田真理，然后男主是那个深之介，然后这都是属于叫什么那个词叫什么当红炸子鸡是吗？ 啊，当红炸子鸡 就是 那女主是我看那个 对 角色叫艾夏， 对艾夏，嗯 啊，男主叫阿尔芬， 对对对对 啊，嗯，担任的这两个角色， 对， 所以当时他跟我说，就是我们另外那个合伙人。去日本录配音去了 啊！ 我第一个反应就是，嗯，怎么跑那儿去了？然后他说，然后他们就告诉我说，因为其实二次元当中很多的这个游戏的这个玩家，对于声音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当时我们另外就我刚才说的，会把人逼哭的李阔，就飞到日本去现场去盯这个每一个声优的他的这个录制的情况，但是回来之后也确实对他们当地的这个人的工作的敬业的精神，深深的打动。 嗯，可见一款游戏的这个问世哈，它的这个各个细节是要多么的精益求精。我不知道经过了就是五年的，从这个就是一开始心里有这个故事的你们的这个合伙人，到最后这个游戏经过了这么多轮的测试或者说优化，终于快要面世了，你们对这款游戏最终的这个呈现的这个效果满意吗？或者说在心里打了一个多少分？ 是这样，我因为我一直是在制作游戏， 嗯， 然后我觉得就是我不知道是我个人的原因还是每一个制作者都会这样， 嗯， 就是我觉得制作者永远不会满意是自己制作的东西， 嗯， 因为你的制作水平是在你的制作过程中不断在提高的， 嗯 嗯，所以嗯每一个作品完成的时候，那个时候你站在这个作品已经完成那个时候的你应有的水平，你再去看一下，你总是不满意的。 嗯， 但是后来我就自己想了一个比较理智的办法去看待这件事情， 嗯， 就是跟自己再前一款的东西去进行比较，或者跟横向的进行比较。 嗯， 如果是这样的话，包括玩家给我们的反馈的话，应该说还是满意的。 啊， 这应该还是满意的，但是就是说自己的话，肯定就每做完一款，总觉得啊，这款我还有很多地方可以提高，我们下一款会把它做得更好。 说明景文是一个成长得特别快的人。 嗯，也可能是下限特别低吧。 空间大。 对，然后我看到咱们这个官网也发布了很多消息啊，是，就是刚刚景文也介绍过了，但是就是我还希望景文再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再给大家介绍一下，就是说是咱们的游戏介绍是这样说的，是建立在一个庞大背景世界观上的这样一个游戏啊，然后这个我看发生在这个叫艾琳的这个世界， 对，没错， 是吧？ 应该说每一款游戏它都会传递一些它的价值观或者说情感， 嗯， 你们觉得想带给这些二次元少男少女一种什么样的一种感受吧，或者说，嗯， 啊，然后这个叫艾琳这个地儿，这名谁起的？为什么叫艾琳这地儿？ 艾琳是一个，这李阔起的，嗯，这个东西是一个， 啊， 我说这我都忘掉了，这个是从什么什么是哪个语里翻译过来的一个词，我忘掉了，反正是一个 就是有出处 的，是乐园的意思 啊， 但我忘了是哪个语里的了。 嗯， 对对对，然后说到庞大的世界观，这个确实是庞大，这个完全不是自夸的说，因为就是我们一直以来都有一个就是一个理念， 嗯， 就是当你想展现给玩家一个世界的时候， 嗯， 这个世界如果你想让它看起来是健康的，健壮的，合理的，并且是令人信服的，那么如果你给玩家展现一个像烧饼那么大的一块世界，那么我们背后的架构就至少得有一张桌子那么大， 嗯， 对，这样的话才会，因为你不可能给玩家展现烧饼那么大的东西，你就只设计了烧饼那么大的东西，那么烧饼边缘的东西一定是不稳固的，那些边缘的人物关系它一定是没有说服力的，一定会出各种各样的漏洞， 嗯， 所以我们 可以看到，就是我们自己内部有一张人物关系和世界势力、家族势力的一张施工图。 嗯， 现在苍兰境界里展示出来的大概是那张图里的，五分之二。 嗯， 五分之二的样子 啊， 这样对。 就是还五分之三是给这个背景做支撑的， 还五分之三有可能会慢慢的挖掘， 啊、 甚至有可能， 比如说初二、初三， 不，甚至有可能是、啊、谁都不会知道，他们的存在的意义纯粹就是为了让展现出来那一块是足够牢固的。 嗯，他就是让前、啊、就是前排的这些角色、这些故事是有厚度的。 对对对。 嗯，所以也让我们这些平常玩手游的这些小伙伴，我觉得可能大部分人都不知道游戏的设计有这样的一个内在的强大的逻辑在背后。嗯、 这个我必须要说，确实并不是每家都这么做的。 啊，明白了。 这个也算是一个基本功。嗯， 这个我觉得更多是第一，我就像我刚才说的，是你的意愿和理念，你愿意为他去付出多少、 嗯、 啊？ 你的初心 走不走心是吧？ 对 对，你愿意为他付出多少，就是一个成功的故事一定是，你看我们玩很多像比如像巫师三、巫师一、巫师二、巫师三这样的游戏，他们大家玩了之后感受就是他的故事好棒啊，他的台词好棒呀、啊，他为什么会这么棒呢？就是因为他是背后有一整套小说在支撑的 啊、 嗯， 所以他的一个角色在什么样的场景下，他会表现成什么样？ 嗯， 他是令人信服的。 嗯嗯， 对，所以就是如果一开始就奔着这样的目标去走的话，就必我认为是必须要做这样的事情的。 嗯， 我们的脚本大概现在会有三十多万字、 嗯， 我们写废的脚本已经超过五十万字了， 超过五十万字 对 啊。 这个我们花椒平台上这个爱吃思康小伙伴说，嘉宾们是不是都没吃早饭呀？都拿烧饼打比方，满眼都是烧饼，而桌子打比方。 实在对不起，我可能对食物的名称有特殊的偏好，我的宠物名字全都是食物。 有叫烧饼的吗？ 那倒没有，不太萌这个名字。 那游戏当中的这个角色的人物设定，这个有典型的，比较有意思的。然后也给我们的这个听友和网友朋友们跟大家去介绍几个，就他们的性格特点， 对， 或者有没有招？ 角色里很有意思，就是上一次我们测完了以后，因为我们是在那个 TapTap 上做了一次测试 啊、 嗯，测完了以后呢，然后当时那个运营方搞了一个活动，就是玩家对角色中的这个人气， 嗯， 角色人气进行投票 啊， 嗯， 非常有意思，得票第三高的是一个反派。在第一章就登场的一个反派叫达克罗德 啊， 对，然后这个很意外的，他人气第三高 啊，就是、那他的人设是一个什么样子？ 他的人设就是一个变态。 这个我接不上话了，这个 对对对对，确实是，就是，所以其实我们预料中这个人气会比较高，因为他的人设很出彩， 嗯、 但是我们确实没有想到会这么高， 没想到会冲进前三， 对，会冲进前三，对。 这个搞得我想回去一会儿，到时候我把测试版的装上之后，我再看看为什么排第三。 你要玩这个， 可爱的 要那个， 对，就我其实比较好奇，就是这个，但凡是跟我们预设的不一样的东西，一定是有其必然的内在道理的，就了解了解，看一看 他内在的生长逻辑。 对， 我们本来以为这个人大概有个什么第五、第六啊、第七、第八，因为甚至我们觉得，因为一定是你使用的角色比较靠前嘛。 嗯， 然后那个在剧情里。因为现在是这样，因为有一些使用的角色，因为在剧情里他的出场还不多， 对， 所以玩家只能通过那个角色的背景介绍和他的那个例会的样子去揣测他的性格和他的这个角色的该有的东西。这种确实在短时间内很难就是喜欢起来。 嗯， 角色玩家喜欢的角色都是在剧情中出场的，并且是在剧，这也是就是我们说为什么我们会对剧情下这么大的功夫。 嗯， 你看达克罗德他作为一个。第一章就登场，然后就领便当走人的一个角色， 嗯， 却居然有这么高的人气，就是因为他的这个性格塑造可能是比较成功的 啊、 对， 比较丰富，不 是 单纯的， 对，但是我们就感觉其实做了这次 TapTap 测试以后，就我们的信心就变得更强了，就本来就我们另外一个合伙人一块儿那个我们一块儿吃饭就说感觉我们整个。就是本来是有信心的， 嗯， 现在的这个腰杆就更直了， 得到了非常正向的反馈。 啊、对对对，那确实是非常。 那排名前两位的是男主和女主吗？ 不是， 对，这女主，那这就有意思了。 不，这是一个很微妙的一个事情 啊， 就是 我们，哎，我想想这个东西说出来合适吗？我先斟酌一下要不要说，我先说个别的事儿。那个排名非常靠前的一个是角色中一个叫尼亚的一个角色 啊， 这个角色是我们从我们的设定上来讲啊，就是一男二女， 嗯， 她是二女之一， 嗯， 对，她是二女之一。然后这个角色，性格塑造也是我们内部也非常喜欢的，包括我们的运营方，我们的运营方在后面的某一段剧情的时候，就那个我们运营方的那个市场负责人， 嗯， 在后面有个剧情的时候就哭了。 嗯 啊，哭了，就是对，就自己已经哭了， 就是被剧情感动了。 对对对，但我就不剧透那个剧情 了。我们保留点神秘感，对吧？ 对， 怎么能让运营方玩哭了？ 对对对对对对对。然后对，然后是女主，然后那个女儿，然后第三是达克罗德。 啊， 对， 那男主呢？ 是这样，那我觉得说了也没有关系，因为这种我们在男主的塑造性格塑造上， 嗯， 我们是刻意的把他塑造成一个毫无特点的人。 啊， 对，你能理解为什么吗？ 啊，我能理解， 就是他不是可能通常 懂了就好了， 懂了就好了。 他不是可能就是可能，比如说会想到男主，那可能是比如说会这个很强壮，有什么超能力，然后是那种拯救世界的那种正面形象， 也不一定啊。这个事儿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去看， 对对对， 我觉得这是一个窗户纸。 这是一个窗户纸。 对，我们刚才说到这儿，其实已经说的有点多了。 对。对 就是可能希望这些玩家更有代入感，会不会？我猜想是这样的， 啊， 就是希望更多的人在这款游戏中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共鸣， 嗯， 而不是给大家的都是一些很神话的，就是很离我们生活很远的这样的角色， 嗯， 我觉得这是真的替玩家考虑，是走心的设计。 哇塞，王爽要给你点赞。这就我们两个刚才眼神交汇了一下，跟战姐说的。 对对对对对， 这还必须得我来说。 因为就是二次元的游戏嘛，我们在说什么是二次元的游戏啊？所谓的二次元，它就是区别于三次元，对吧？ 嗯， 那么它就是要给玩家塑造一个世界， 嗯， 就是它是一种沉浸感， 它是一个梦， 对，它是一个梦，嗯，要给玩家塑造一个有欢笑、有泪水、冒险、有朋友、有羁绊、有友情、有背叛这样的一个世界， 嗯， 那么怎么样能这个世界一方面，你这个世界本身要够精彩， 嗯， 另一方面就是要给玩家在这个世界里最好能找到一个他自己的位置， 嗯。 那么毫无疑问男主是非常适合的一个位置， 嗯， 那么如果男主的这个角色性格过于鲜明， 嗯， 玩家可能就会被挤压到自己不知道该去哪儿了， 嗯， 啊， 哇，这真是考虑的颇花心思的这样的一款设计， 对， 真的让我这个游戏的忠实爱好者都已经非常的好奇， 充分发挥了你这个心理学什么来着？ 对，心理学导师， 心理学导师， 专 业背景。 总之，我觉得，如果一款游戏不仅能够给大家带来快乐、带来治愈的感觉， 嗯， 还能够就是让大家有一些启发吧， 嗯， 或者说有一些陪伴感， 嗯嗯， 我觉得是非常友善的，或者说很温暖的一件事情。 没错， 啊，还有最后的一点点时间，两位用最简短的一句话吧，来对你们即将诞生的这个苍蓝境界， 对， 说句祝福，或者说说一句感悟吧， 啊， 好吗？嗯，也等待了这么久，现在应该是，我觉得应该不忐忑了吧，应该是 充满了 甜美的期待， 腰杆挺直了。 其实我整个参与的，因为在游戏制作上参与的不多，但是运营这个其实外面的这一部分参与的比较多。我的一个感觉就真的是，只要你认为这件事你能做成，而且你想做成， 嗯， 这件事情，就是它能够成功的。 嗯， 好， 致， 嗯。 我说一个我对游戏的期望吧。 嗯， 我对游戏的期望是这样的，五六年以后， 嗯， 或者更久远的时间，十年以后， 嗯， 如果曾经玩过《苍蓝境界》的玩家， 嗯， 然后在某一处，比如某个电视节目里或者某家什么小店里， 嗯， 听到了《苍蓝境界》的音乐再一次响起， 嗯， 然后他心里会泛起一阵回忆的澎湃， 嗯。 哇，这是一个非常美妙的画面，因为你们为一代年轻人创造回忆。 嗯， 对，这也是我，嗯，创业之初的一个目标吧。 嗯，能感觉到两位是有这个有梦想的这个游戏创业者。 对，而且这哥俩的搭配也非常好， 嗯， 能够看出来景文可能更偏 感 性一些，啊，蒋彤可能更理性。 嗯 嗯。 我们期待一下吧，一起来期待一下，也是在还有不到一个月的时间，我们来一起共同期待这款， 嗯， 有点感人，也有点励志的，然后一个不一样的梦，苍蓝境界。 对，丁小阳，然后我们的一个网友也对你们说加油加油， 加油加油、 嗯、 好 谢谢， 我们来整点报时， 谢谢。 时间刻度九八二，下一秒就是未来。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 九十八点二兆赫 ，AM 九二七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的是闹钟，是梦想，还是你家的猫？ 出门带的是钱包，是任务，还是豆浆油条？ 挂脸上的是淡妆，是疲惫，还是微微一笑？ 带着露水的新鲜资讯， 脑洞大开的话题讨论， 直戳笑点的有趣内容。 早晨不无聊，全天才有的聊，一起来微微一笑。 大家回来，欢迎大家收听和收看 FM 九十八点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北京青年广播，每天早晨七点半到九点半准时陪伴大家的微微一笑，我是主持人王爽。 大家早上好，我是孔文，大家可以搜索添加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就能够看到我们的节目，还有花椒直播平台活力九八二的直播间能够参与我们的节目，还有北京时间、北京青年广播同样能够参与进来。 我觉得这个时刻我们的整个直播间都被点亮了，因为我来了一位特别重磅的这个嘉宾，大咖，真的是。刚才我们也跟大家预告过了，就是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在北京的小伙伴都很熟悉的这个侨福芳草地， 对， 这样一个结合了商业和艺术的这种空间，侨福芳草地的总经理这个赖国贤先生现在正坐在我们的这个嘉宾区， 对， 欢迎赖总， 没错，欢迎赖总， 谢谢两位主持人啊、各位听众啊，早上好。 哇，欢迎赖总， 非常的有精神哈， 对对对， 感觉特别让我们这个就是很鼓励到我们的感觉。 对，然后刚刚赖总提到说今天是芳草地五周年店庆今儿的正日子， 是是 是吧，今天是正日子、 对，我们的活动是预计在明天整个闭馆的一个活动、那当然就是因为为了控制人流，所以呢明天呢整个芳草地是不对外营业。 哦， 就是你们就闷起来自己庆祝了，自己喝酒了，都不带我们玩了。 当然我们也很希望就是我们明天邀请的嘉宾他们也可以有很尽兴的一个体验。那当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很大的楼，所以呢很抱歉不能邀请所有的人一起来跟我们庆祝。但是我们下次也会思考看看，明年我们是不是可以在室外也做一些活动，然后让更多的市民可以参与。 能感觉到赖总满脸透着喜气儿。 对，没错， 五年了，是一个不短的时间， 对， 也很不容易。然后我是一个芳草地的爱好者，经常去，可能就是没在北京的这小伙伴不是特别了解哈，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芳草地是在北京特别核心区的这样的一个大型的商场，但是它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特点，就是在这个商场里你不仅可以购物，你可以感受到非常浓烈的这个艺术气息， 艺术氛围，对， 包括这个现代艺术，甚至我在芳草地里看过一个展览，是关于这个中国字画的，真的是感觉非常不一样。而且在芳草地里有很多的雕塑， 没错， 有很多艺术家的作品在这样的一个空间里呈现，确实是能够让艺术流淌进我们的生活。那今天我们就会一起来为芳草地祝贺五周年生日快乐，同时也聊一聊它的之前和未来，对吗？ 对，没错。 嗯， 行， 赖总先说说吧，就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件商业和艺术的融合。 这芳老弟在过去的五年的运营下来，我们非常开心，就是我们得到北京市民的认同，特别是在艺术的方面我们就是秉持了一个理念，就是我们创办人的理念，就是收而不藏。那我们不希望说把东西藏起来，为什么过去大家都耳熟能详的叫有名的收藏家，某某知名收藏家，为什么？因为是收了就藏起来。那我的老板的理念，他的想法就是说，他希望可以让大家去接近艺术，亲近艺术，不要把艺术变成高大上，而是大家都可以去享受它 ，enjoy 这个 moment。那在这种情况之下，事实上呢，芳草地里里外外总共有大概有500多件的艺术品，我们是完全不会围住的，所有的消费者都可以去触摸。那在我们的时程，我们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4000平米的美术馆，是对外开放，只要您到芳草地，您随时搭个电梯，你就可以上去参观。那一年呢，这个美术馆我们一年有四次的一个展览，每一季我们都会有不同的一个主题。像现在就是我们响应习大大的这个一带一路的做法，我们现在做的就是亚洲遇见欧洲，所以呢，我们引进了一些欧洲的艺术家、画家，跟咱们国内当代的艺术家去做结合，把2位甚至4位的艺术家的作品展现在那4000平米的空间，那也让所有的参观者可以去感受到原来欧洲的创作是这样，那咱们国内的当代的艺术的创作是这么一回事。那毕竟骨子里面我们都是中国人，所以呢，我们最想推广的诚如刚刚主持人所提到的，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一些明初的差不多100张的一个字画展览，因为我们还是希望推广咱们自己中国文化。 深受感动哈！你想，你走进一个商场，能感受到这个商家不是在使劲给你卖东西，没有各种打折的信息，反而是这个我们马上要推出什么展。我经常在芳草地里能看到这样的海报，然后还经常会更换，对吧？确实是，让我觉得自己都变得文艺起来了。 谢谢谢谢。 对，然后呢，就是5周年这样一个特别的日子，咱们除了有推出这些展览之外，还有哪些特色的店庆活动？ 明天呢我们是有比较欢乐的一个闭门闭馆的一个小型活动我们明天刚开始会有3个品牌，我们馆内的品牌他们会有一个走秀，就是 fashion show， 然后呢，接着之后呢，我们会邀请到一位国际知名的一个魔术师，跟国内的20位魔术师，一起同台做一个表演，大概约1个钟头的时间。那10点过后呢，我们会有一个小型的这个欢乐的一个 party， 所以我们请了那个 Michael Prado。从国外特地飞过来帮我们做 DJ， 所以大致上的活动是这样的一个庆祝方式。 听起来会是很嗨的一个场合，我感觉。 对，没错。 5周年了，很不容易。我不知道这5年芳草地有没有经过一个，比如说思路的转换，或者说这个主题的一个倾向性的改变。我不知道有没有经历一些，就是可能我们表面上看不出来的这样的故事，背后的故事。 谢谢你这个问题。不瞒您说，就是5年来我们并没有改变我们的主题，我们的概念想法一直在一步一步的落实。那也感谢所有的消费者大众的一个认同，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原动力。从事实上这个项目已经是12年了。 哇， 我们建造过程当中是7年，真正的运营是5年，所以前后是12年。这12年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当初一直在思考，就是芳草地它到底是一个什么东西，芳草地应该要做成什么样子。所以呢在我们整个集团内部的一个思考就是芳草地的 DNA 就是一个综合体，有酒店、写字楼、商场。第二个，我们的 DNA 是环保，一定要是最好的环保楼。因为我们在首都，所以我们希望展现给所有的消费者是一个全世界最好的一个绿色环保楼。所以我们在2012年那个National Geography 特别帮我们录制了一个全世界最好的绿色环保综合体在全世界87个国家。 播出，也帮我们在全球做了一个免费的一个宣传跟广告。那当然这也是我们很骄傲的。那在过去这五年的运营过程当中，在第三个因素是我们的艺术，所以也就是说综合体环保艺术就是芳草地的 DNA。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五年的运营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去跟消费者沟通。举例来讲，刚开馆的第一年第二年，大家不知道这三角形的楼里面是什么东西， 对， 它到底是博物馆，到底是写字楼，还是什么东西，大家都不知道。所以呢，我们就办了一系列的免费就是导览，每个周末周六周日只要消费者报名，我们就有两场，一场是中文的一个导览，一场是英文的导览，每次是两个钟头，然后我们带消费者走一圈整个芳草地，然后把所有的艺术品用口语的方式介绍给我们的消费者。但是呢，在从这个月开始呢，以后您到芳草地呢，您就不需要再专人导览，因为我们正式启动我们的这个 APP。所以呢，你可以透过下载 APP 直接扫所有艺术品的二维码，它就有中英文的语音介绍， 开始人工智能的导览了。 这样也是一个服务的一个全方位的一个升级。 应该说在这个不断变化的时尚的潮流里，芳草地一直保持着它的初心。我觉得这是特别可贵的一件事儿。 对，没错。 刚刚赖总提到了综合体，提到了环保，还提到了艺术。我们也一直把艺术就是看作是芳草地灵魂中很重要的一部分。 对， 我相信赖总自己也接触很多艺术家，因为我们之前都觉得艺术家和艺术离我们还是有一些距离的，尤其是这些艺术家他们的作品都要被裱在框里然后围起来，对吧？那在芳草地这样一个人流量其实比较多的地方，你们这样把艺术品和大家让大家近距离接触，我觉得这个艺术家的反馈是怎么样的，我们也很想听到。会不会他们也是特别高兴？ 事实上我们大概前后这五年来大概有跟差不多70位国内的艺术家，当代的艺术家，从1950年出生的一直到现在比较年轻的80几年的艺术家都有。那我们跟他们合作的方式呢，第一个应该是这样讲，所有的艺术家都非常兴奋。为什么？因为尤其是年轻的艺术家，他可能自己的经济也比较有限，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创作这么大件的一个作品。那即使他创作这么大件的作品，不见得博物馆会跟他收藏， 他也没办法去办一个个人的画展。 对，那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跟他们谈，就是比如说我们看到他某一件作品大概是1米到2米之间，那我们觉得这个作品特别适合摆在我们的屋顶的某一个地方。那我们就跟他协商。举例来讲有一个年轻的雕塑家叫范小妍，一个女士。那她做了一条鲸鱼跟200条美人鱼还有鱼一起游泳。 哇！ 那我们就跟他商量说，给他1年的时间，他把这一条鲸鱼跟这个鱼群做成整个总长度是10米，然后我们就悬挂在我们的酒店的屋顶上面。 哇！ 所以走到我们酒店18层的消费者就可以看到这整个鱼群的一个雕塑。那当然对艺术家来讲他也是很开心，但对我们来讲就是说，我们怎么样透过我们的空间有效的利用空间，把整个空间变得更美，让来参与的人，让来参观的人，他们会感受到这一份美，这是我们最主要的初衷。 而且艺术家的作品能够借助芳草地这个平台得到呈现了，能够实现了，有一种梦成真的感觉。孔文去芳草地多吗？ 我去芳草地有一个小店啊，就是而且这个小店我是看到朋友圈里很多朋友推荐的，叫饮冰室啊， 也是一个很特色的地方。 是 是， 这个小店，我就据网友说，好像挺有故事的。因为在这个小店里也是非常符合咱们芳草地的整体的一个特色，在小店里也是挂了很多的画， 是 啊，其中不乏有大家的作品。 是是是， 对，但是它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单人个人消费并不是很高。 啊，很有意思， 很平稳。 因为您刚刚所提的这个迎宾室呢，事实上就在我们的石城的这个美术馆的正中间。嗯，我们美术馆是一个L 型的，是两栋楼，然后中间有一个大露台。那这个迎宾室就坐落在这个大露台。那事实上我们的概念都还是一样，就是如果我们都免费开放我们的艺术品，这个展品，让消费者可以去亲近它，可以欣赏它，那为什么他们想要坐下来休息的时候，我们不能提供一个很亲切而且很平民化的一个消费？所以我们就坚持上面的可乐一杯是5块， 对，5块， 对，然后咖啡是15块，甚至我们自己做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咖喱饭，就是咖喱蔬菜饭，我们也是收15块。所以呢我们希望让消费者可以体验到，就是说事实上品质是可以追求，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东西你必须要付出超额甚至太高的代价去取得。嗯， 对对对，没错。所以说这个小店我是非常非常觉得它是一个 有偏爱的地方， 对，有偏爱的一个地方，就是可能对很多的年轻人，或者说如果说收入不是很高的这样的青年朋友们，他们在这个地方可以欣赏艺术，如果对艺术喜欢有爱好的话可以欣赏艺术，但是呢在这里的消费又不是很高，我非常能够放松，有一个自己的时间在这里来享受自己的一段时间。 我觉得管理者和主理人的这个一点点的这个思想或者说逻辑上的这个想法都会体现在消费者的感受里，因为芳草地在我们的心里就不是一个说卖特别贵的东西，或者说就是都是各种奢侈品奢侈店，是不是一个这样的地方，而是说还是挺亲切的。 对， 就大家还是很愿意去这里逛一逛走一走，感受一下艺术气息的这样一个地方。那我也记得就芳草地里有很特别的，有一座桥在商场里，这桥上有特别多的人拍照。 你这个不 什么时候去？ 这不多见 啊，什么时候去都有人拍照。 是， 当时设计这个商场的时候，这座桥是怎么想的呀？ 对，或者它有什么寓意吗？ 这个桥呢，刚开始我们是希望方便从西北到东南的居民，跨过马路很方便的，从我们的桥，他们就可以穿过这个楼。那当然整个芳草地20万平米里面是4栋楼，最后我们用一个罩子把它罩起来，就像一个斜的金字塔这样的一个楼。那因为这样的一个造型，因为这样的一个环保，所以呢我们创造了两个世界第一。第一个是全世界最长的室内吊桥，那个吊桥是236米长，然后第二个是全世界最大的室内广场6000平米。 哇，最大的广场配合最长的吊桥，这是商场吗？这有点像公园啊，听起来。 对，其实它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艺术空间，在里边就是能够满足我对商场的一些需求，在这里还是有更多的体验。 我觉得是会超出我们对于传统商场的一些想象， 对，超出预期的。 真的是这些想法和创意，我觉得一定是经过了很长时间的酝酿。刚刚这赖总也说了，他们经过了7年的建设，这是一个很长的施工的时间， 是 一个感觉慢工出细活这样的一个过程。 对，没错。 当时也没有着急，就想着我们要做一个精品出来，对吗？ 是，对我们来讲就是诚如我老板讲的，就是说他们皇室家族何其荣幸，在100年前这叫皇城脚底下， 对， 有一个3万平米的土地，所以呢他们第二代4个兄弟就决定说这块土地绝对不卖，他们要长期拥有，希望留给后代子孙。那如果要留给后代子孙，要留给后人，那应该要什么样的东西你才值得被保留下来？所以呢第一个概念就出来，就是环保。 环保， 对 对， 只有环保，只有永续的经营的一个楼，它的生命力会无限，它会不断的在延续下去， 有可持续性。 对， 我觉得还有一个理念在被贯穿下来，就是分享。就这块这么好的地方，就是在欢迎很多的人来一起共享这块地方的这个好的感觉，好的气氛，对吧？所以也是我觉得。北京的市民也很幸福，有这样的一块地方。 我们也很感谢北京市民的认同在过去这5年来，我们几乎每天将近2万的客流量进来不管有没有消费，但是都是到芳草地来走走看看，我们都很欢迎。那过去这5年我们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我们也觉得说很值得骄傲，就是进来的参观绝大部分的消费者 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个理念，对于我们想要呈现的东西是啊95%以上的认同，这也是我们非常开心的事情。 嗯， 而且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孔文，就是因为我们在节目中分享了非常多新科技的东西，分享了很多科技的发展，这些年因为科技的进步，包括人工智能，对很多行业都有冲击，包括这种实体的商场其实面临很大的冲击。为什么呢？因为电商太方便了，大家都在网上购物了。 嗯， 但是芳草地的特点是在网上购物没有办法取代的。 对， 因为你在这里可以看到画， 嗯， 可以看到雕塑，还可以买到5块钱的可乐坐那看画，对吧？所以我觉得这就是在变化的潮流中不变的优势。 嗯 嗯，是不是现在感受到当时坚持的一个？ 我们不敢这样子讲。事实上啊，我们也在关注所有新的科技的一个发展。 嗯， 那事实上呢，新的科技它会取代消费者的改变消费者的消费行为模式。 嗯， 但是呢，改变不了的就是我们的人性。 对。 对， 因为人还是喜欢聚集在一起。 嗯， 人还是希望跟同学、跟朋友、 嗯、 跟同事大家有交流。 嗯， 跟家人有一个聚会的地方，有一个用餐的地方。 嗯， 所以啊，在这种情况之下，事实上呢，我曾经很多次谈过一个概念，就是在整个大陆这高速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呢，很快的购物中心就不能再叫购物中心了。 嗯， 因为购物中心是直接从英文翻译过来， 对， 就是 shopping mall， shopping mall 是 only for shopping， OK。 嗯， 所以事实上，未来的购物中心会变成什么 meeting point？约会的地点， 嗯， 是大家亲朋好友或是家庭聚会，或是您跟同事啊说我们一起去看一场电影，做一些什么事情，然后呢我们约在某一个地点，它会变成一个约会地点。反倒是很多，诚如刚刚主持人所提的，就是有很多的消费可能会被电商给取代，因为实在太方便了。 嗯， 但是啊，并不是全部的东西都会被取代。就是我坚持我在想的，就是人性是不会被取代。那你怎么样去创造一个氛围，去创造一个地点，是吸引人家愿意舟车劳顿到您这里来的原因是什么？ 就是这个有趣的空间， 是 嗯， 能够带给你不一样感受的这个空间，或者说在这个空间里，我们甚至会就是有一些很美好的回忆，对吧？ 嗯， 有一些我们过去的故事发生在这里。 对， 嗯， 没错。其实还有大概1周多的时间啊，就是我们的这国庆节，还有这个中秋佳节，传统的节日就要来到我们身边啊。我们也是有一个小假期，那么在这个假的顾客，会提供一些什么样的活动，或者说是一些啊切实的优惠、 好的展览、 好的展览。对， 谢谢 我 们大家。刚好诚如您主持人所提的，就是我们在这个11的小长假， 嗯， 我们在10楼的展馆做第二期的欧洲意见亚洲， 哇， 的已经在布展了。那我们下周呢，我们就正式开始对外开放啊。 嗯， 这新的整个新的一个画作的展览，里面大概放了差不多将近有80张的画。 嗯， 有当代的国内的艺术家，加上一个匈牙利的一个艺术家的作品。 嗯， 所以在11的时候我们会推出这样的一个活动。那当然刚好11的假期当中也是咱们中国人很重要的一个中秋节，也是我们的团圆。所以呢我们在这个餐饮的部分呢，我们的商家也都很配合我们，很多商家都推出我们传统的月饼，也推出了很多这个所谓的这个中秋节的一个套餐。 嗯， 然后来吸引消费者，也让消费者可以全家到他的餐厅去用餐，可以相聚一起。 嗯，哎，我觉得这个非常好，因为这个，我们这个可能对于很多这个就是日常的上班族的朋友们来讲，有一个这个假期是非常不容易的，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去出游，但是我觉得如果不出游的话，在北京的朋友，11期间去芳草地看一看展览，然后跟家人去 吃一吃饭， 吃一吃饭， 约约会， 对，然后出来之后就看到哇，月亮这么圆，15的月亮还能看16圆， 一下就逛了一天。 对，没错，非常好的体验。 我有一个问题哈，想问赖总，就是我知道一个商场的经营，尤其是您说的这个综合的感觉哈，你们面临一个选择，就比如说我让什么样的这个商业进入到我的这个空间。反正侨福里，我招侨芳草地有这个书店，然后对，也有餐厅，也有艺 术馆，有各种各样的商品，对吧？你们在甄选这个商家的时候，一定是有你们自己的独特的原则，或者说有你们的方法的，对不对？ 首先呢，我们刚开始在5年前，应该是再往前推，应该是9年前， 还在酝酿， 我们在开始酝酿啊。用什么样的商品组合是芳草地的一个特色。那事实上呢，当初芳草地它只面临的一个东大桥路，当初我们也没有地铁， 对， 就是我们开业那一年还没有地铁，所以呢我们一直在思考，就是说为什么消费者会愿意到你这里来。所以呢在第一轮其实我们花了将近3年半的时间在开业前我们引进了38个品牌，第一次进入亚洲或是第一次到国内来开。那举例来讲，比如说全世界第一台电动环保车特斯拉，它的亚洲的第一家店就是开在芳草地， 很酷。 那举例来讲，台湾很有名的这一碗18块的担子面，台南的担子面100多年的历史的第一家店也是开在芳草地。那我们包括11住行娱乐，我们都挑选了一些品牌，那我们就是到他们的总部去跟人家拜访，去跟人家洽谈，然后经过3年半的时间不断的洽谈出来，就是引进了这38个品牌。那这38个品牌第一次进入中国对消费者来讲，就是说不好意思，你如果想要看这个品牌，如果你想要吃这个东西，你就得乖乖的到芳草地。 对，只有来到我， 变成反而我们变成是一个优势。就从这一步开始，那未来整个芳草地在品牌的一个调整上面呢，我们还是比较偏向于一些有特色的。那包括您刚刚所提的中信书局，我们并不只想找国外的书局进来，我们认为中信是国内最大的出版商，然后他出的书是最好的。 对， 那我们希望他们进来在我们这边开了一家书店，也可以让消费者分享，这第一个部分。第二个部分我们也跟国内一些品牌合作，比如说丹农，一个很时尚但是又有传统设计感的这个服装，男士服装，它的单价也不是太贵，它的单价大概是300到1500之间。那它是5年前就在芳草地，那从芳草地之后，它现在在全国已经开了7-80家店了。像这种品牌我们相信在国内未来也有很大的一个发展空间。 说真的，我脑子里就有几家这个只有去芳草地才能够就买到他们家的这个店，这真的是独门的优势。 对， 应该是非常感动。今天这个正日子5周年的生日，我们在一起大清早给芳草地庆祝生日，时间也到了，北京时间9:26，最后也问问赖总对芳草地的未来有一些什么样的期许吧，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 谢谢谢谢两位主持人给我们这个机会，也给我们这个时间，可以跟大家分享我们的想法。在未来的3年，对芳草地最大的挑战就是不是硬体而是软体，怎么样把服务再提升上去，我们怎么样再提供更好的服务给我们的消费者，因为他们花了钱，他们就有这个权利享受该有的礼遇以及该有的服务。这是过去我们一直不断想要去走的方向，也是我们未来3年会不断的在坚持，怎么样提升我们的服务人员的素质，提升他们的商品知识，让他们有更多的从业知识，怎么样去跟进来的消费者，他可以分享品牌故事，他可以提供当季应该是什么样的着装，什么样的颜色，什么样的搭配是今年或是这一季比较流行的趋势。那相对的就是说，当消费者在芳草地消费的时候，我们可不可以再提供一些比如说个人导购的一个消费方式。为什么？因为现在的科技的一个发展，事实上可能未来大家都会知道，您不需要再有客服人员了。 对， 你从 APP 你就可以导航，你从 APP 你可以付停车费，你从 APP 你可以看到整个这个购物中心的全貌。那这样子的话呢，这一些人那势必就失业了，那是不是他们可以转行，转什么呢？去做成商场的个人导购，他可以打电话给客人说，我们这一季哪一个品牌出了什么新的菜，这个品牌出了什么新的衣服，你有没有兴趣来看，如果你来看的话，我帮你安排，然后我陪同你一起去走一圈。 类似像这样的比较人性的一个服务是未来我们想要去追求的方向， 更个性化的体验，更这个特别的更加丰富的体验， 这个升级 我觉得对芳草地特别的有信心。